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 亲友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的现场来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正大学法律系的王正佳老师，一位是中正政治系以及深法水的 DJ 陈正胜先生来到我们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在第二个主题，就是因为爱我可以结婚吗？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多族群的人他们也都想结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的针对这小子题，我们再跟两位来宾来做一个互动。第二个小子题就是我的爱人是我的哥哥，或者是我的爱人是我妹妹，甚至还有外国爸爸说我的爱人是我的爸爸，这个基本上我们关系是直系血亲。那么我先想请正胜你来看这种关系是否，我们先不讲道德，我们先讲法律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承认他们的关系。 好，我先澄清一下，哥哥或妹妹是旁系血亲，不是直系、 对不起我错了，老师我在偷笑，我跟全球听众朋友说对不起我错了。 没关系啊，要来上我的课。 那在这一点上面，我的爱人是我的哥哥我的妹妹，这个不管民刑法都不行啊。在民法上面，当然我们在直系血亲已经不行，旁系血亲四等亲以内都不行，所以哥哥这种二亲等的东西它当然不行啊，在民法上面这是绝对不行的。再来是刑法，刑法这个会有罪哦，在刑法里面我们跟亲属近亲相奸啊，我们在刑法这个是妨害社会风化，你近亲之间的性行为是在刑法上面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刑法上面我的爱人是我的哥哥，我们之间不可以发生任何的前面讲的性交啊，不管是我国或者是国外都一样。 那如果说同父异母之类的他没有直接血缘关系，那可不可以？ 还是不行，因为我们在法律上面会有一个推定，推定他是我们讲的法律给予他一个权利，就是说我跟他是兄弟姐妹，我跟他是旁系亲属，我们就有权利义务这样子。 那所以教会法也不同意吗？ 教会法当然就更不同意啦。 那我再细问一个，如果他们因为这样而生下了下一代，那是否在法律上有承认？就是说爸爸跟女儿，或者是哥哥跟妹妹，他们生下一个子女了，那法律上怎么看这个他们的下一代？ 第一个他们不可能结婚嘛，所以在民法上面我们叫非婚生子女，因为不能结婚，没有结婚就非婚生嘛。那他们的地位其实就跟一般人一样，你生出来了毕竟是一个生命，所以我觉得他还是跟一般人一样啊。 所以因此倒退回来就承认他们的夫妻关系吗？ 他们没有夫妻关系。第一个，你前面虽然行为不法，但是你后面生了一个小孩出来，你不能说这个小孩就不法，所以我把他杀掉。 刚刚其实正胜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他在法律上就把他定位他是一个非婚生子女，那非婚生子女不是因为婚姻关系所出来的子女，但是某种程度他的父跟母是确定的，因为他有父有母，只是他不是因为婚生关系所产生的，所以其实民法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还是有，因为那个还是他的父亲，他有继承的一个权利，有他的这个养育的一个要求权，这个都有的。 那我们就讲一个道德观，你就说，所以后来大家都可以同意说，那你两个都住在一起吗？就为了照顾这个小朋友， 这个法律没办法管，而且甚至对母亲她有养育的 责任、 受抚养的权利义务，这个不是刑法的问题啦。其实像这一类的一个情况，或许国家就会介入啊，比如说社会局可能就会介入做安置，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那接下来我们再讨论一个小事，就是阴阳人是否有结婚的合法权利。从法律跟教会法的观点来看， 阴阳人哦，这个我觉得要先定一下什么叫阴阳人。主持人你可以跟我讲一下，你所谓阴阳人是指， 因为我在 YouTube 看到就是说有些没有经过手术变性，他就有两种性征。那我目前看到就是他们的另外一半大部分都是男性朋友，那包含也可能会有那种就是生活上的还有性爱上的。那我还想说，既然他有两种生理性别，所以是否在现行法律上跟教会法上他们是可以在一起，不管是在生活跟性上面。 我觉得还是要依照我们实际认定他究竟是哪一种性别，然后决定他可不可以结婚，这是在现行法上面的。 所以你这样等于是强迫他一定要选一个性别而去变性手术吗？ 本来就是要这样子，不然两种性征的话，你又是男又是女啊，这时候你也很难去做区分，说那你到底可以跟男生结婚，还是可以跟女生结婚，还是两个都不能结婚，还是两个都可以结婚。 可是你这样等于是在剥夺他的选择自己的权利，包括手术的风险。 这个时候哦，他有没有合法的权利？我觉得你现在问题在于合法，要合法你就必须一定要有选择嘛。 现行的法律跟教会法并没有规范或者是同意阴阳人这一块， 教会法里面他没有想到阴阳人这个东西。 我觉得阴阳人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族群，教会一直在规避这个问题，就是他不讨论这个问题，而但是他是事实上是有的。 没有，我想这个阴阳人哈，这个我们先不要直接跳到有没有结婚的权利哈。你现在先想说阴阳人在我们的法律上会是怎么去定位，他到底是男是女？那我想我们现在的一些行政法规啊，因为内政部的问题啊，就是你出生之后不是要报户口吗？报户口不是要有性别吗？所以他会要求说啊，你要认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那当我们也发现说有生理上的阴阳人，也有心理上的阴阳人。生理上的阴阳人其实有的时候他就会可能在早期就会做处理了啊，就是说诶，这个你选择一个性向。那心理上依然是比较麻烦，就是后来才发现说，哦，我的生理是男性，可是我的心理是女性，那怎么办？那这个当我们台湾目前还没有变性手术的合法化，所以这一类其实你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你总是要选一性，哦，因为我们户籍登记上没有所谓的第三性。那你定义成他是一个男或女，那当然他可以结婚啊。其实我们现在实际上我记得之前发生过案例，他以前是女，后来他发现他喜欢女生，那结果怎么办？他就是争取说我可不可以再变回男生，那内政部是给他的答复是不行，可能会涉及到宪法诉讼，那这个是另外的问题。所以还是他要必须选择他是男是女啊，就是不管他是后来想要变或者一开始就一出生的登记问题，还有后来可不可以变更的问题，都会是要一男一女。但是他选定之后，当然如果他跟另外一性，就我们现行法律来讲，他是可以结婚的。 那接下来就是跟这个阴阳人比较相关性，就是变性人的问题。之前就是教宗去接见一个变性的人，那因为这变性人他是说他当地的主教都排斥他，说他是魔鬼的女儿。我在想的是教会对变性的看法，因为有教友说既然你的身体是天主给你的，你就不得去改变它，教会怎么看这变性人？那两位对这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在教会上面有变性人他很尴尬，因为身体是上帝给的嘛，所以你自然不能去改变它。那在我们现行台湾法里面，变性人也是不 OK 的，就是我们现在台湾变性手术没有合法，所以你要做变性要到哪里去？要到韩国，要到泰国去。所以我们从法律观点上，变性人第一个已经不合法，再来从教会观点上，身体是上帝给的，所以你没有办法，你不能去改变他，去破坏他，身体是上帝的圣殿。 那你觉得教宗接见这个变性人，你觉得他有没有违反我们的教理或教会的规范？ 我觉得没有啊，因为教宗用爱去包容他，去关怀他，这是 OK 的啊。 所以你认为当地主教做法是错的吗？ 当地主教他们可能比较没有想那么多，当地主教可能觉得对他比较排斥，因为他是变性人，所以我排斥他。但教宗用爱，用更多的爱去关怀他， 不是说主教的做法不 OK， 而是主教可能没有想到这个点。 我也觉得是，我们第一个变性人， 你如果说从教会或者法律的观点，其实我会看到的是人，而不是那个变性。其实我们台湾也有那种到美国泰国变性之后回来，我们台湾还是不得不承认他的性别变换，那但是你总是要选一个性别。那第二个，我是觉得那个刚提到那个教宗那个情况，那个主教或许我觉得变性人通常不是把他当作他不是一个人的看待啦，通常可能是比如说他是变性人，比如说我们说泰国人妖，你会把泰国人妖说你好棒哦，这个我讲是一般人第一个直觉反应啦，就是你是泰国人妖，你是男的，通常我们会因为人的职业，因为他的外观等等来做一个歧视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人要去克服的一种那个偏见。 谢谢王正佳老师跟曾胜，那我们这里再休息一下，待会再进入我们现场。 都问你也不回答，怎么 收听中正之声，今生今世给你百种生活的一百种，就爱听我们说 FM 八八点一。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 0800-788-995，请帮帮救救我。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的现场来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正大学法律系的王正佳老师，一位是中正政治系以及深法水的 DJ 陈正胜先生来到我们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讨论这个主题，多元成家，就是说我想要问的是症结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在台湾会吵得沸沸扬扬。那我想说我们先请曾胜再做个大概的纲要叙述。 症结齁，我觉得现在多元成家大家吵最凶的就是同志或者说伴侣他们的权益。他们常常在讲说宪法上面有平等权，我们宪法平等啊，不分什么宗教自由男女种族之类的，一律平等，所以你也要给我们同志给我们伴侣一个平等的保障，这是大家喊出来的口号。再来是民法上面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们有时候可能假设到了医院，今天要签订一些手术同意书、风险告知之类的问题，那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亲属、非亲属，我讲亲属在这里就限定是尊亲属，真的有血亲关系的或者是已经有婚姻关系的配偶，这时候签订 OK。但是我们现在同志在要求的就是他们没有婚姻关系，然后可能也没有非亲属，也没有尊亲属，尊亲属也不在了，那这个时候两个同志之间，两个伴侣或者伴侣之间，我们在医院想要签订这个同意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伴侣来签订呢？我觉得是目前他们最大要争的东西。 那王老师你的看法呢？ 我想说哈，这个所谓的多元成家，当然争取一个平等的权利哈。我是这样的看法，就是说因为我们从刚刚一直谈到婚姻的定义，你如果从我们民法婚姻定义哈，是不是能够当然导出说男男女女是可以成为这个民法上的婚姻呢？当然就现行法是有一些疑义，所以我想他们一般人现在会推的就是说，应该透过立法的方式。那当然，如果从一个天主教会的观点，天主教会的观点很清楚的是说，教会跟世界是不一样的。但是教会的人士或者教会的这些有识之士，有志之士，他应该积极去参与这一个世界的事物。所以说像民法里面要不要容纳所谓的同性婚姻，这其实是一个，我想教会教宗也都鼓励很多的平信徒去参与这样一个讨论。那我觉得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理性的一个讨论。所以说可以看到就是我基本上我个人会认为，如果是多元成家的方案里面以同性婚姻的这一个法案，我个人是不太赞成。但是我不会否认说一些同性恋者他需要的那个关系，他需要的一些法律上的权利，所以我认为说或许伴侣是一个解决的方式。那这个解决的方式其实不只是针对同性恋婚姻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是让一般人也有一个选择余地，我不要进到婚姻这一块去，我想要男的跟一个女的我也要做一个伴侣关系，可不可以或许往这个方向但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名词的问题，但确实是名词的问题，因为婚姻本来就是一男一女的关系，是这个契约独占，而且婚姻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提的，它是一个契约，可是在教会法里面它会有一个比较神圣性的一个定义在里面，就是说这个契约不是只有人跟人的契约，包括第三者神祝福的这样的一个契约。所以说我们说好，我们把这样的伴侣关系比一个另外一种类型的契约，就是我两个愿意生活在一起，所以我法律上赋予你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我讲是比较可以被接受的一个方式。 所以老师比较倾向就是朝伴侣法方面去做一个制度的设计跟规范吗？ 是，没错。 那么我想问一下，在整个同志族群里面，两位怎么看他们对于伴侣法或是婚姻法的一个部分，你们觉得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觉得最大他们要的当然就是那个权利，还要争取一个平等的关系。 是否包括抚养权？ 对，包括抚养权。那他们一直有提到嘛，就是说可以领养小孩子之类的，他们是想要争取这样的权利。 那我问一下，就是我有听一个说法说，其实纳入婚姻或进入婚姻并不是同志主流的看法，您对这个说法同意吗？ 这个因为我自己不是同志，所以我也不清楚啦。 那王老师你在偷笑，你可以说明一下吗？ 啊，这个是我说的，我听 说的啦。没有没有， 主要我想是这样哈，就是说如果你说爱就是一个婚姻，就是一个家庭，我觉得这个等号画得太快。所以说很多同志说我有爱为什么不能结婚，我觉得这里是我会给他一个 question mark，就是你有爱不一定就是可以结婚。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就是我觉得婚姻是一个从古到今它有一个习惯法效力存在。我刚讲礼俗婚，一般人对婚姻的看法就是啊，这两个人就是会生儿育女。那同性之间的那个生儿育女，至少在这一点他是没有这样的能力，这个我们可以确定的。但有一些就是说，如果是两个都是女性，他们可能透过代理孕母，可是你会发现说代理孕母的另外一个精子也不是来自另外一半嘛，所以这个从自然科学上我们就可以说跟一般的婚姻是不一样的状态。所以说很多同性恋的他说他跟我们异性恋的婚姻一样有爱，我觉得这样的等号是画太快了。所以说就说同性之间，我会觉得他们要来侵犯这个婚姻这一个 field 这个领域，我个人会觉得不太恰当。所以我是说基本上在法律上的设计，就是既然有不同就要做不同处理。我们宪法上的平等也不是说完全的死性的绝对的平等，相同的是相同处理，不同的还是不同处理。所以在这里的一个不同，我想是可以透过另外一套法律制度的设计来达到这个解决的效果。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今生今世 FM88.1， 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咿呀嘿， 好难听哦。 你的眼睛怎么跟太阳一样红啊？ 不知道哎，而且好痒哦，昨天去游泳回来就这样了。 你一定是被传染到红眼症了啦，快去看医生吧。 天哪，我怎么会这么帅？ 注意哦，红眼症流行期间要尽量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并养成洗手的习惯。 要是不慎感染也要尽速就医，并在家多休息，以免传染给其他人哦。 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其实有一部分人就会说就是说同性恋或者说他看到这个，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的婚姻，整个台湾的民法的婚姻其实是一结难离啦，他们看到会是这个。如果今天有一批人，其实蛮大一批人说我一结难离，就像我们讲说这个法国的谚语围城，那个婚姻就像一个围城，里面你就跑不出来，很多人都一定要还要进去。所以这些人我想会被质疑说，你跳进去都出不来，你还愿不愿意进去？这个我想在同志圈里面他很多这种所谓的，当然我不是一个歧视就很多同性圈其实他对于这种所谓的那个 engage， 就是他的那个执着或者他对于那个承诺可能不是那么那个，这样讲会被骂就是说我们可以相信，其实我们一般人也会这样就是说还没结婚以前我想要玩一玩，好，可以。可是我们在婚姻的观念里面就会说我进到婚姻里面就像围城一样，进到里面我就有一定该遵守的那个 manner， 一定的那个规则要走。那他们愿意进来吗？愿意进来再说吧。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这个只是在同志圈里面，这是极少数人说他们也要进到这个婚姻的围城。所以既然是这样，我刚刚讲说不如我们就做一个小栅栏，不用到一些个围城的程度，一个小栅栏，你们要进去就进去吧。但我的基本观念是这样。 所以像是同志的他们现在有一个要推行伴侣，那伴侣就是说随时可以单方面解除契约， 他们有这样子的想法在，这是去年的资料。 那我们那个一般的婚姻可不可以用这个方法算是解除婚姻？ 当然不行啊，一般的婚姻你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像老师讲的很大的城墙在那边的。 其实很多同志朋友会批评现在的台湾的离婚的速率效率多快，好像听说不用一个早上就可以结束了。 哦，如果合意离婚的话，当然一下子。 可是他说我们也没有多神圣，没有多特别，没有多困难。 可是困难的点在于那个 分财产吗？ 不是，有一方不同意、啊， 一方不同意， 还有财产问题、啊、小孩问题。通常因为我以前担任过律师啊，结果婚姻其实最难解的都是财产跟子女。 受到足界的折磨，爱藏着幸福却朦 胧。你还在等什么？ 亲爱的 ，Let me see your hands up。从来没有享受的爱怎么放手？心碎的车角却磅礴。 你还在等什么？ 你是无法接近的目的，不管我再怎么的努力，还要有。多少的时间我才舍得忘记， 在你身边偷偷的疼你，在你背后偷偷的想你，我只能够偷偷的爱你， 偷偷的默默的浓 浓的爱着，我没权利偷偷的任性，也没勇气偷偷的放弃，我只能够偷偷的爱你， 偷偷的默默的 真心蓦然回首，我还为你数着温柔。 你还在等什么？ 亲爱的 ，Let me see your hands up。如果有天你的双手觉得寂寞，我愿意一辈子前走。 我是你无法爱上的注定，不管我再怎么的努力。多少的时间我才舍得忘记， 在你身边偷偷的疼你，在你背后偷偷的想你，我只能够偷偷的爱你， 偷偷的默默的爱着， 我没权利偷偷的任性，也没勇气偷偷的放弃，我只能够偷偷的爱你， 偷偷的默默的 西元2990年，吸血鬼国度里出现了急性尖牙退化症，吸血鬼们失去了吃饭的家伙，爆发大饥荒。于是国王召集了大臣们开始协商。 难道我们平常没有储存血吗？ 哎呀，从前大家见人就吸，根本没有存血的习惯啊。 No， 有血当思，无血之苦，卷起衣袖，你也可以加入救人的行列。 接下来最后这个小子题呢，是您的高徒王老师的高徒刚刚提供的，我还蛮 shock， 就是神父可以结婚。刚刚跟我在那个会前讨论的时候，他说法国天主教啊，就是还有一些神父是可以结婚的。哎，这对我还蛮 shock， 因为我以为是这种东方里的有一些神父他们是有家庭的，但没想到在法国这个天主教国家竟然神父可以结婚，所以我刚刚很 shock。 然后他说这个可以在节目中问汪老师，就是说既然在教会罗马里的这教会法似乎是不准神父结婚的，那为什么法国这地方他会有神父结婚这个例子？ 没有吧，有的话是一种，就罗马教会罗马公教会里面有一种应该说结过婚，可能他配偶去世了他可以去当神父。 我听到也是说配偶过世而去当神父，但是我刚问真生他说是有婚约。 那我知道那是英国国教会。 在法国吗？ 不是，就是英国公教会，其实他因为他当时从天主教分离出去之后，他们的神父是可以结婚的，可是有一批所谓的归宗，就是回到天主教会，那他是神父，他回到天主教会，那我们在这里会在至少在现行有一个他一个例外，就这个我们还承认他是神父。 其实我一直想问王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的首批十二门徒里面伯多禄就是有婚约的人，那我相信其他的十一个门徒可能都有婚约，那么我要想的是既然伯多禄首批门徒他还是我们那个教会之首的话，他都有婚约，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神父法不可以？ 这个你从耶稣的圣经就可以得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圣至圣事就是我们讲到当神父，在耶稣有讲的比喻里面其实就讲到说有人愿意自阉啊，自己不愿意发生性行为，这个是有福的。然后在保禄宗徒的书信里面其实他也提到，其实当时就很多人在初期教会就很多人开始做这个所谓的独身，你看保禄宗徒就讲到说，哎，如果你有妻子了你就会想妻子的事情，而你没有妻子你才会想到天上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从圣经里面在传统教会他在不断的反省里面，他把这个神职人员这一个所谓的那个神职定为说他必须是独身。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澄清一点，这个不是所谓的不可背的信理，这个是可以改的，可是我们至少我们到目前最近三个教宗都明白表示说在他们任内他不会准许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可是我觉得像东正教它本身是你进入修院之前你如果有婚约的话你是可以把你的家庭带进神父修道的一个场所，那问题是我觉得东正教本身也是跟我们天主教会历史一样悠久，那么我倒觉得说他们这样反而是不是比较符合说人性跟我们修道的一个需要。 对，所以我刚刚讲说哈，这个神父独身哈，这个不是一个不可变更的信理， 应该说我想要再插回说我觉得独身不一定能成圣的道路。 不是，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其实圣经的根源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有结婚的人他怎么样去做天主的事情，我不是说不行啊，不是说完全不行，可是圣经里面保禄宗徒有提到类似的一个教导。那在东方教会当然因为它从十一世纪就分离出去了，所以它有呈现一个不同的发展，一样的情况就是东方教会有一些可是它是信服罗马教宗的，所以在他们的那个情况下它是神父它可以结婚，就变成说他还是天主教神父可他解决，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哈。所以我刚刚讲说可以变的哈，可是在近几年的罗马教廷他们还是认为不能变。啊，其实顺带一提，我个人其实以前思考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女性当神父我会比较容易接受，这是我个人观点，神父结婚我不能接受。 真是你同意老师这说法吗？女性神职人员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啊，在法国也是也有女神父啊， 可是他们说十二门徒里面都男的， 十二门徒里面都男的，但是现在法国他们就是说，法国他们有做过民意调查，就是说可以女性的神父，这是 OK。 是罗马没有同意的 哦，对啊，有可能罗马没有同意，但是他们认为女性神父 OK， 神父结婚 OK。前面讲的同志 OK， 这个在法国他们的民意调查，这个都是同意的比例都还蛮高的。当然也是有神父结婚的，就是老师刚刚讲的那个例子。那女神父的话，现在是好像还没有被罗马教廷承认啊。 所以真是你个人想法，你支持有女性神职人员吗？ 有时候可能我们从男性的观点来看这个圣经，可能会 miss 掉了一些东西。所以如果有女性神职人员出现的话，他可以从女性的观点、女权的观点之类的去看、去解释这个圣经出来了之后，可能哎，你可以思考到其他你曾经没有思考过的。 那如果说神父允许可以结婚，他是否可以帮助神父更理解现在教友的婚姻问题，或者是说帮助青年朋友在恋爱的问题上面，而不是说一个没有恋爱经验的神父他要来面对这些教友这些问题，他反而不能解决？ 我觉得他在解决上面齁，他可以就是以圣经的方式来， 从小就进入修院的人，这一种人就从小就进入小修院，然后你要教他怎么回答青年朋友的恋爱问题，或者夫妻的家庭问题，他怎么去面对。 刚主持人会把神父看成是怪物啦开玩笑，其实神父是人啊。其实以前我小时候都会讲说，奇怪，神父不结婚，那到底他有没有性欲？诶，这个很多人会问过这个问题。 Nobody can do it like me。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你惊喜与奇幻。我是广播主持人丹仙姐姐。 哎，要买什么就快吧，我想快点回家。 嗯，我拿包烟就来了啦。哇靠，烟怎么变得这么贵啊？ 前阵子就涨啦，你就干脆趁这机会把烟戒了吧，景气那么差，替自己的荷包想想吧。 说的也是吼，看来这一次我是真的要下定决心戒烟了啦。 你知道吗，只要常运动，多喝水，保持好精神，戒烟也可以很简单哦。 远离烟害，让你我更健康。 所以其实你，我刚刚说从这个圣经耶稣说的话里面，你说他自阉，就是他自己愿意说我放弃某一部分的我应该可以享受的权利，好了，就是说人可以享受的权利，就婚姻，那他要追求的，我觉得这是一种个人追求，他愿意追求更高的一个目标，就是说你讲成圣也好，或者我说做浮船或者牧民，我去牧养服务更多的人，他有一个更高的目标，而他愿意放弃他自己这一部分的这个欲望。哇，这个是一个从那个神圣的观点，宗教神圣的观点，还是值得鼓励的。 就是那个恋此神功必先自宫，这神功是圣经 嘛。但是我们讲说这个神父是不是就没有什么经验哈？我想你可以看到，你当然讲的那是有一部分的人，就是我们后来其实教会也检讨这种所谓的小修院制度了哈。现在台湾大概花莲还有哈，但是其实小修院制度当然不是说把它封锁在里面哈，其实慢慢他会教导你人生的经验哈，有时候不一定是你去有经验到。那刚刚讲到说，如果是一个神父在一个教区遇到青年的恋爱问题，我觉得我是神父，我会建议他，你应该去问结过婚的人，或者你应该去问心理咨商师啊，你应该去问精神科医师啊，这个不是我的专业。因为我们现代社会啊，不能说把神父变成万能啊，他学了神学之后什么都会。 那还有夫妻问题啊，就他们来办告解，那这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教会法有它的一定的观点，它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道德与教义的劝导，他没有办法去解说，哎，你们夫妻打架啊，为什么打架啊？那就是快点去，应该是转介他说，你应该去找一个去法院的家暴中心。这个是 civil law 的问题，就是民事的法律的问题，不是他所学的这个 canon law 哈，就是教会法的问题。我们术业有专攻啦，现代社会的神父哈，不再是万能的。 接下来我们要来点播听众的来信点歌，来自台北木栅复活天主堂的李怡萍姐妹，她要点播一首好听的歌曲，苏慧伦与羽泉所唱的《还剩下什么》。

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深夜现场来了两位大来宾，一位是中正大学法律系的王正佳老师，一位是中正 DJ 深法水的主持人陈真胜先生。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入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呢，我们要来讨论离婚毁约问题。不过我想的是，我们现在讲就是台湾的现行的离婚规范里面是不是变得非常容易，我们先请婚姻专家王正佳老师来说一下。 对啊，我没离过婚，你怎么叫我说婚姻专家？ 不是，你不是专门打婚姻官司的吗？这是你的收入来源了，不是吗？ 我想就是，当然民法的一个所谓的离婚的规定哈，越来越放松了哈。那当然我们会知道，就是说哈，离婚最简单的离婚就是合议啊，两个人都同意离婚。因为在民事官司里面哈，民事它是一个契约，契约可以缔结，当然就可以解除。所以我刚刚讲说哈，很多离婚问题其实都不是我已经不爱你了，为什么要在一起？可是你有小孩啊。那、啊、你要财产问题啊，通常难解的是后面这两个问题，情感的问题不是法律能解决的。 那我想问比较没有经验的真胜，就是说在教会法里面你觉得可否离婚？ 教会法当然不能离婚啊，我们在上帝的见证之下就是一个永久性嘛，那单独性嘛，所以你不能离婚，这在教会法里面是绝对是 no 的，因为是上帝的见证。 所以教会法是不是跟现行各国的那个民刑法是抵触的？ 我之前有写信问过我英国的朋友，他是跟我说在他们英国的法律里面事实上是可以离婚，但是教会法依然不能离婚。但是问过神父，那我们到底要遵照哪一个？神父说当然是因地制宜啊，当然是以各地自己的法律为主，所以是可以结婚的。教会法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的典范，那是一个 perfect 的情况之下你不可以离婚，但是在各地的法律离婚当然是 OK 的啊。 这个我补充一下，这个我刚刚其实一开始要给大家强调一个东西，就是礼俗婚跟法律婚这是不同的观点。还有西波洛哈，西波洛一般翻民法，但其实西波洛我们说相对于 canon law 教会法对婚姻又是一个不同的对立观点，所以在西波洛里面可以做的不代表在 canon law 就是可以。刚刚讲说比如说在台湾地区哈，我们的现行的 civil law 哈，民事的法律或者说民人的法律哈，是有离婚的规定，可是在教会法还是不承认离婚。所以这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就是对婚姻的观点说，法律上你就是在民法上你的婚姻解消了，可是你跟神的关系你的婚姻还是存在的。但是其实这个很有趣的一个东西，我刚刚说哈，我们全世界的法律都是从教会法来，就是说我们从哪一个地方可以看得最清楚，我们的民法也有所谓的无效婚，因为我们教会法里面它不承认离婚，可是它承认无效婚。无效婚所指的就是当作没这回事，就当作这契约是无效的。其实我们的教会法有一些特别的规定是允许无效婚，其实这个在因为我以前接触过，其实在现在我们刚刚台湾只有一个教会法庭，以前是各教区有教会法庭，其实教会法庭要处理，也就是说有一些是比如说被强迫结婚的，当然你说从我们念法院来看这是钻漏洞，既然不能离婚可是无效婚的事由，这个是可以去钻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哈，我们台湾常遇到的问题是他那个有一对男女离婚了哈，然后他就离开教会。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如此，因为 civil law 的离婚不代表在 canon law 是离婚的，所以说你这个在我们的这个 canon law 里面会把它视为这是一个分居状态，所以双方其实都还是没有犯罪，这里不是犯罪哦，这里是分居可以的。但是其实我以前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这种离婚的妇女，她离婚了，她就说、哦、我不敢去领圣，因为我犯罪。我说你没有罪，你可以去问神父，绝对没有罪，你只要怎么样没有再婚。我们教会法是承认这种分居啊。你继续看第二个，我们从那个民事法律其实慢慢也有分居，这个这是从教会法的想法进来的。分居是教会法的制度，就是双方先分开一段时间，不管多久，分开一段时间冷静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你不能再结婚，你再结婚就犯了刚刚讲的这个婚姻外的性行为。所以这个家会法其实有它一定的那规范，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是误解错误。我刚刚讲就一个姐妹，她就不敢领圣体，我就跟她说你问神父，你绝对可以领。所以不是说外面离婚就代表家会法就是离婚，不是这样子。所以不是正式讲了什么因地制宜啊，你离婚是什么？是民法上说你们的法律关系解除了，可是在教会法里面你们的法律关系还是在的。 那我再问王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以前参加一个读经分享，然后里面有个老阿嬷，她也是那个教友，然后她也在那个教堂内举行婚礼，她后来发现她婚姻不幸福的原因是因为她的丈夫会经常家暴她，甚至有时候发酒拿酒瓶砸她的头，然后去医院缝好几针。那她后来就想说啊，她都活在一种恐怖阴影之下，她想要跟这个老公公离婚，可问题是他要想到说如果离婚的话就不能领圣，不能进圣堂，所以他一直忍受家暴二三十年。那我要问王老师，意思说如果天主教会面对这种经常处于一个不幸福甚至伤害对方的行为下，我们为什么不能拉离婚？ 所以我刚刚讲的情况就是你刚刚讲的意思我刚刚已经回答啦，就是可以分居啊，我们教会法承认分居啊，外面的婚姻是离婚啊，可是教会法是分居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可不可以领圣？你可以啊，因为他的婚姻关系是在神圣的教会是存在的。但是当然这有个前提，他不能再婚啊，他再婚就是会违反这个奸淫的这一条规定。所以被家暴的妇女，我觉得在教会的这个法律绝对有解读的功能，就是外面离婚教会法说分居这是合法的，你绝对可以领圣体。 谢谢王老师这么重要的一个补充。 做自己该做的事，你就是最棒的。我是社科院院长王国瑜老师，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正之声今生今世 FM88.1。 一拍摇摆甩头发 FM 88.1，哎，你听了吗？ 可是我想问，就是人还是感情动物，他就是遇到说第二个更适合他的人，你才是上帝要给我的一个终身伴侣，那怎么办？ 觉得在教会法上面哦，他是不允许的， 所以人家都想要离开我们这种恐怖教会吗？他都不要让我们找到真爱吗？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所以说真爱，我觉得教会法里面就是说，其实像我所在的教区就会很推，就是婚前的这个諮商。你如果今天不是找到真爱，你干嘛要结婚？你可以继续去 shopping 啊。 老师，那个短时间都没有办法，那个都没有办法， 不是 看清楚什么？ 这个是我跟你绝对可以看清楚，就两个人在爱的时候哈，有一个旁边的人跟你讲说，告诉你哦，结婚之后会有这些问题。我觉得两个人今天愿意结婚的时候，要认真去思考一些问题，就跟一个人啊想要去当神父一样，他要认真思考一些问题。就我将来可以有性欲，但是不能有性行为了。你要思考，我愿意舍弃掉这些。一样，所以说你今天圣至圣事是一个圣事，我们都经过要很长时间的思考。为什么婚姻不用一段时间的思考？ 有些人真的是的确要跌过一次跤以后，他的第二次婚姻反而是更美好的。但是教会如果因为这样拒绝人家，他离开教会，我觉得教会到底是一个爱的组织。 我觉得这个情况不一定是需要离开教会了，就是。 可是刚刚老师说这已经犯奸淫了，因为他再找到第二春了嘛。 对，但所以他不能够领圣事，但是他可以参加弥撒。这个我觉得教会的那个 rule 是清楚的。那你去 break the rule， 你的效果就是这样。但是我是觉得，当然教会在长久以来齁，就说一直说像这一种的失婚妇女或者说再婚妇女要特别的去包容。包容的情况之下不能给她歧视，因为她还是天主的子民。但是你讲的是说只是她可能不能领圣事。 如果让离婚的妇女或是离婚的男子，如果让他们组成家庭的话，他们这样第一个比较有经济的那个收入来源，就是组成一个家庭的话，对他们照顾子女会更方便，也比较健全，而不会说只有不能太狭隘窄化，说只是遇到一个更适合对象，我应该是更扩大说他更有能力照顾他的下一代。 所以我说他在外面的那 civil law 他可以再结婚。教养的问题，经济上的教养， 对， 精神上那个，在外面的法律都可以。 对，我想是教会法，我觉得教会法应该是，我觉得既然是所谓神爱世人，或者说让这些人经过一次跌倒之后，让他体验到所谓爱的过程，就是第二次应该会更好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不包容他，会放宽他，而不是说他犯奸淫不拉领圣体。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失婚的人更多， 那我觉得以一个教育立场，你先把创世纪改掉大家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就在一般基督教的教会，他应该也会肯认这个价值。怎么讲？这就创世纪里面讲的，一男一女，天主祝福的，不能破灭。但是我们因为法律系还是要钻钻法律漏洞，其实我们会了解到有一些人，如果他第一次结婚没什么把握，那就他就不要进到教会来结婚，这个是教会法的一个漏洞。我在讲说我们台湾其实有教会法庭，法条是有规定，像我们讲说这个，因为以前那个家暴法那个条文，那个人那个叫什么名字忘记了，就他因为是被对方强暴逼不得也结婚的，像这种情况其实在教会法是无效婚的，它是可以解除的，这个婚姻是无效。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规定哦，教会法的一些规定，像是说因为他当时的心理因素比较不健全被强迫，这个其实我们天主总是有开一道门，这个门就是可能在台湾地区我们的教会法不是那么的被灵活的运用哦，因为在像德国的某种程度这些或许都有一些判决出来啊，就是说不是那么严格死板板的说啊，你们结婚了就是婚姻不能解除，我是觉得有一些是可以。但是如果今天两个人是比如说第一次婚姻是清楚明白他就是我的终身伴侣，那这个时候在教会法也是会做这样的肯认，这就是一个 final， 那两个愿意到教堂结婚，在神天主的祝福之下的婚姻，那这个根据教会法当然就是认为它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盟约，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教会法承认的它一个婚姻的神圣性。如果这一点要废除，我想就是改圣经可以吗？不行。 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两位大来宾精彩又有趣的一个分享。那最后节目呢尾声，我们要请那个曾正他点一首日文歌，然后他又怕他的王老师会纠正他日文发音，我们这个就来请曾正来 follow 一下，你要点什么日文歌？ 哦，因为最近呢、啊、在看一部动画，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它、啊、是极端的胸控跟极端的妹控。这首歌叫做 Milano Dio， 这个动画的片尾曲。他歌词主要是在讲说几千年之后还爱着我，或者是几千年之后一样继续携手相伴，这样子走下去。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日文歌曲。 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哦哟，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都要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的现场呢，非常高兴来了两位大来宾，一位是中正法律系的王正佳老师，一位是中正政治系的陈真胜先生。在节目的尾声呢，我要来为全球听众朋友呢选读一段睡前的福音，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这是马窦福音第19章3节。有些法利赛人来到耶稣的跟前，试探耶稣说，是否允许人为了缘故而休了自己的妻子呢？耶稣基督回答说，你们有没有念过，那创造者自起初就造了他们一男一女，并且说，为此人要离开父亲和母亲，依附自己的妻子，两人成为一体的话吗？这样他们就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为此凡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以拆散。他们对他说，那么为什么梅瑟还吩咐人下休书休妻呢？耶稣对他们说，梅瑟为了你们心硬才准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的。如今我对你们说，无论谁休妻，除非因为偏居而另娶一个，他就是犯奸淫，凡娶被休的也是犯奸淫。门徒对他说，人同妻子的关系如果是这样，那倒不如不娶的好。耶稣对他们说，这话不是人人所能领悟的，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才能领悟的。因为有些阉人从母胎生下来就是这样，有些阉人是被人阉的，有些阉人却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来邀请王老师跟陈真胜呢来做结尾的祝福的话给听众朋友们。 刚刚主持人念的那段圣经当然表达了一个教会对婚姻的看法，但是当然很多人可能会看到里面就是禁止禁止，但是我觉得在一个信仰里面我们应该要了解到人有人的不足，可是在这一段福音里面是告诉我们说，人应该还有更高的一个价值去追寻的价值。所以我觉得从教会法当然看到的是禁止，可是某种程度就是禁止也是一种希望你做提升一个规划。所以期望当然在今天的这样一个议题讨论很多人意见不同，但是我觉得宗教里面的这一个神圣的部分，或者宗教里面要人做提升的部分，这是我想是值得大家去尊重的。 好，谢谢王老师。那我们现在来请真胜呢用中英文来做最后祝福的话。 希望上帝呢能够给予我们大家所应该有的权利，那也保护这个世界，赐给我们平安，让我们有能力去爱其他人。 Hope everyone in the world might have their right, and may God save the world and give us peace. May Him give us the power to love each other. God bless you. 好，那我们就来跟全球听众朋友说声晚安咯，拜拜 拜拜 拜拜。 Thank you. Thank you.